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请坐。依是世尊顶放八宝无畏光明，光中出生千叶宝莲，有佛化身结跏趺坐宣说神咒。上一次讲到文殊师利菩萨将楞严咒去到摩登伽女嗰度咧，提掌阿难同埋摩登伽翻嚟奇缘精舍。咁当呢个阿难啊翻到奇缘精舍嘅时候咧，呢段讲咗啦，系咪啊？八宝放八宝光讲咗未啊？未系啦。咁当释迦牟尼佛离开皇宫，波斯匿王同埋所有菩萨跟住释迦牟尼佛翻嚟奇缘精舍嘅时候，释迦牟尼佛咧就喺顶上头顶上放八宝光明，法咧系有生光，吓、有放光，吓、亦有上光。嗱、上光咧就系、是、法咧，每尊法咧经常咧身体都有光嘅，但系有啲嘅光咧系好大。好似阿弥陀佛的光咧，系照照十方国土吓、啊。有啲佛咧，就系光咧，就唔系好大。咁释迦牟尼佛咧，除咗个上光之外咧，现在咧突然间响个顶上咧系放光。呢种光咧系叫做八宝无畏吓、啊，叫做八宝无畏光明。嗯。佛顶咧系表示如来嘅结果，吓、啊、显示响个佛嘅顶，而放光咧就系、是、响佛果菩提嘅结果咧，系从体而起用，嗯，从体而起用。呢、这个光叫做八宝咧。就是、表示这个体呢是具足众德，所以呢它的作用呢是非常之微妙。法顶是如来所证的结果，但是也是众生本具的如来众性的理体来的。现在法顶放光呢是表示众生本来具足的实相智光、啊、实相智光呢是本体，由这个体而起这个作用，这个作用呢是具种种微妙的功德，因此叫做八宝无畏光明。因为它具众德啊，因此咧，佢嘅作用咧非常之威猛。所谓无坚不摧，无恶不克，因此咧就可以克服呢个娑毗迦罗先焚天咒。嗯，千叶宝莲，点解法顶又放出千叶宝莲咧？咁就表示成佛嘅真因啊。这个莲花呢是成佛的真因，有佛化身在个莲花上面，有佛化身呢是表示真因呢而成这个究竟果果、哦、凡是佛一举一动呢都有作用的，所以呢它在顶放光，而有莲花出现，又有化法，都是表化，花从这个佛顶而出， 就表示增因不利果果、啊、增因不利果果。佛坐响莲花呢，就表呢个果果不利呢个增因。增因不利果果呢，是应该果海，果果不利增因呢，是果次因缘。因果是相契的、哦、因此是叫做二类物因。化法响法的顶结加辅助，是表示尊中尊。宣示成就呢，是表示物中物，现在是一种表法、啊、那法呢，在法顶宣示了这个灵验咒之后呢，就叫孟氏斯利菩萨将这个咒呢，就去到摩登伽那个地方、啊、所以说斥孟氏斯利将咒往复，恶咒消灭，提掌阿能及摩登伽归离佛所。斥就是圣人的命令呢，叫做斥、啊、法呢是教孟氏斯利菩萨、啊、将这个灵验咒去到这个摩登伽女的地方。因为阿能、啊、受了这个邪术，非大智没办法管教的，因此佛斥大智孟氏斯利菩萨去将这个神咒去教阿难。毕竟是邪不胜正，这个灵验咒一到呢，这个娑毗迦罗仙梵天咒就消灭了。阿难呢突然间清醒了，清醒了之后呢，孟氏斯利菩萨呢就惭愧这个阿难，同埋鼓励呢个摩登伽女、啊、大家一起去见佛。或者有人问，佛嘅神力啊系不可思议嘅，足可以破呢个邪术啊，何必要讲呢个灵验咒呢？咁嗱，个答案咧就系话，佛咧为咗显示呢个灵验咒嘅功德，因此呢借这个机会呢是说灵验咒，介绍给大家知道。因为这部经话十方以来因此咒心得成无上正遍之国，又说若有众生受持此咒，能灭重罪成菩提道。因为这个咒十方法都是凭这个灵验咒可以成法的，而一切众生呢能够持这个灵验咒呢，就可以消灭这个重罪的。因此这个咒对于佛道，对于众生都有很大的利益，佛呢非介绍给我们知道不可，令我们呢去持这个神咒得到利益，但是要找个机会才可以介绍啊。因此呢就借这个阿能尊者堕落的机会啊，就说这个神咒、哦。亦有人问、啊、法为什么不自己说这个神咒，又要在佛顶上、化这个放光、化这个莲花，莲花又有化法，化法来讲这个神咒呢？还有啊，这部经话灵验咒所在的地方呢都是吉祥的，离这个地方十二又从远咁多地咁远嘅地方咧，有咒咧都系吉祥嘅。但系而家奇缘精舍啊，离呢个摩登伽女嗰个地方咧，不过四里路咁少啫。点解又要说咒，又要搦个咒，要呢个孟氏斯利菩萨持呢个咒去到嗰度咧？咁答案咧就系话，为了表示三宝具足，表示三宝的威力，然后可以拯救阿能的迷失。法呢在个顶上化法呢是代表法宝、啊、化法说这个神咒呢是表示法宝，而孟氏斯利呢是增宝。 孟氏斯利菩萨呢是菩萨僧、我们知道僧呢是有声闻僧有菩萨僧，小乘僧呢叫做声闻僧，发大乘心的菩萨呢叫做菩萨僧。咁而家孟氏菩萨是僧宝，灵验咒是法宝，化法呢是法宝，表示三宝具足，所以他的功德非常之大，他神力非常不可思议，因此呢神咒一道三宝一道摩登伽女的地方呢，摩登伽和阿难都大家都清醒了，大家都来到这个佛前见佛了。咁而家呢个罪犯呢讲完啦，呢部经讲咗咁耐先讲到罪犯吓，跟住呢就进入呢个正宗法，即係真真正正要讲到呢部经嘅宗旨系乜嘢啦。呢部经嘅正宗法呢分开六大殿、有六大殿。第一殿呢就是讲这个二类藏妙僧二乘现三体理，由现在开始经文到第四卷为止都是介绍这个二类藏妙僧二乘真假中三体理。第二科呢就是显示不生不灭为本修因，为这个修这个用这个不生不灭心去修一心三故、这个经文呢一直到第七卷、由此可以知道、这个一境三谛的理和一心三故的法门是几咁重要，占十本经文之中的七卷、第三殿呢就是表示正坐合行，是佛田三德位，即是说由这个正行就是修止观，坐行呢就是持咒持戒，由这个正坐而行呢就修这个一心三观呢就可以圆田心或圆正心德，究竟成就佛道。这个经文呢到第八卷为止，又占两卷。咁第四段呢就是讲出这个经是叫做什么名字、因为孟氏斯利菩萨请问这部经究竟叫做什么名字呢，法呢就话给孟氏斯利菩萨听这部经有五个名字、这段经文呢是到第八卷孟氏斯利菩萨孟达主。跟着呢第五殿大殿呢是借这个破戒恶法显示七趣的差别，这一度呢这一段经文呢就是解释这个世界所以有六道轮回的原因在哪里。所以呢我们听这部经呢不但是明白我们的佛性，不但是明白我们怎样去成佛、怎样去修行，同时呢我们又知道这个世界众生业果是怎样产生的、我们的人生的问题究竟是怎样来怎样去的。讲到人生的问题呢，我相信你不知道，我不知道，科学家都不知道，哲学家都不知道、谁知道？唯有佛知道，佛呢是看得很清楚，所以在这部经里面呢就介绍给我们听为什么有人，人又为什么有这么多种不同、为什么又有畜生、有鬼又有地狱，这些呢是现前是由众生为心所现，由众生的心产生妄想，由妄想去执着而作恶作善，而有这个六道轮回。这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哲学的问题了。第六段呢最后这段呢就借这个无问比丘是讲出这个修行过程可能发生的危险情形。无问比丘即是不肯听佛经的，不肯学习研究的人， 这个人呢，他呢是又好好修行，又好肯修行，但是他呢就不知道应该怎样修行，因此呢他修到得到初禅呢，他以为证了初果，修到二禅呢，他以为证了二果，直到得到四禅呢，他以为证了四果，证了四果呢就可以超出三界，免这个生死轮回的了。但是证了四禅是不是可以超出三界呢？是不是？不是，四禅只是色界天，只是想色界天，未到未修到无色界天，即是来超出这个三界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的。但是这个无孟比丘呢，他就以为啊，我得到圣果了，我证了阿罗汉果了。那你知道未超出三界啊，始终有日要 落到轮回的，所谓众经百万劫啊，终归落空亡啊。因为他得到四禅天的果报呢，是虽然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享受这个清福，但是当这个禅定散的时候，天福享尽的时候呢，他就发现有这个中阴生了。这个中阴生呢，他说哦，我还有生灭的。法不是说证了四果没有生灭的，法呢呃了我了。就一念谤法，谤法之心呢即刻堕落地狱。哦，所以法呢就说借他为问题，说我们修行呢首先要听经，首先要明白道理，开了言解，然后可以修言行，然后可以证言果。哦，而果不问呢，不听经，不研究这个，不明白修行的过程呢，就会产生这个魔鬼了。啊，这个所以破色音又有十重魔，破想音、受音、行音都有十重魔，总共呢是有五十重音魔。讲完这个五十重音魔之后呢，这部经就讲完了。哦，咁而家呢啱啱开始咋喎，未讲完喎，而家啱啱开始讲正中分第一段。咁点样开始发为乜嘢开始讲呢个第一段呢？咁就因为阿能返嚟见到佛嘅时候呢，顶礼卑一，行无此类，一向多闻，未前道力，殷勤启请十方如来得成菩提，妙奢摩陀三摩禅罗最初方便。因为阿难呢是启请法，要讲这个圣法的法门，因此呢法然后讲这部经。阿难顶礼呢就是感谢法再造之恩，因为如果法不说咒，不去教阿难回来呢，阿难呢可能就被这个摩登伽女破了戒，这样就毁灭他的法身慧命了。现在是能够令法身将亡而复存，慧命将断而再续，这种恩德啊，怎可以不礼谢佛呢？因此呢他一见到佛呢就五体投地顶礼了，同时呢他就在那里哭，在那里哭，是吧？因为心中呢好悔恨，所以眼中呢就流泪了，这个叫做悲泣。他恨什么呢？他说恨呢是无耻呢是多闻，一向是多闻，阿难是一向根自法呢听法说法，无论法说大乘法、小乘法、说顿法、渐法，通通他都听，听了之后呢他又记得，不会忘失的，所以他说一向多闻，可惜闻而不修呢，因此是未寸道力。这个寸字呢，海老法师就说讲错了，这个寸呢是应该改做存在的寸，未有一些的道力，或者可以讲完全未有道力。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柯能呢是未证这个初果，假使跟柯能已经证了初果的话呢，他就不入色声香味触法，就不会为这个摩登伽女所迷了。因为当时呢他未得到这个初果，因此他就被这个邪术所加，所以这个串字呢是应该说是存在的词，不是完全的词，或者可以说完全没有一些道理、然后呢先以这个事实相符的。那我们知道多闻啊好抑或不好呢？好不好啊？好，所以多闻呢没有罪过的，有过失呢就是闻而不修。可以知道学佛呢最重要是有闻为、思为、修为，听了之后就要去思考，思考之后呢愈发修行。因此在这个《波野经》里面说，菩萨有三无厌足，有三种无厌足，不是说贪食不厌、贪饮食不厌、贪财宝不厌那种。三无厌足是什么？第一，供佛无厌；第二，听经无厌；第三，共僧无厌。可以知道我们身为佛弟子呢，分分钟呢都应该是接近法法僧。所谓这个共字呢，并不是你每一日都拿饭来给师父吃，每一日都拿些花果来拜佛，每一日呢都是供养这个法宝，不是这样。这个共字呢并不在于物质， OK？供养呢有事供养，有法供养、okay? 你能够去读诵大乘经典，这个就是法供养、哦、你能够恭敬心里面有法呢，这个就是供法。你能够尊重恭敬出家人呢，这个就是供僧、哦、事实上、啊、我们不但是要不离法法僧，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分分钟都有机会学习的。所谓古人都有说，三人同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恶者而改之。你不要说这个很坏的人就不是你师父，这个坏的人就是你反面的师父，是你的人生的镜子，是你的借镜、哦、原来他呢行为这么不好，这么不检点呢，原来呢是个个都不喜欢的，那反省一下自己对不对，自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所以呢我们分分钟只要留意就学到东西，只要留意就是我们的善知识、哦、所以呢身为佛弟子心中呢应该常常思念这个三宝。因此戒经里面说我们佛弟子呢应该有六念：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师、念天、啊、你说叫我们去升天、啊、不是，念涅槃天、啊、念大一二天、啊、即是念这个大乘法。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亲近三宝是无厌足的，多闻是无厌足的，柯能呢现在是多闻是无厌足，对了。但是呢他少了下面那节闻为之后呢 缺乏了思维和修为，因此呢他未得道力，未得道力呢现在怎样、啊、既然悔行，现在就要俾心机去学习咯，就要切实修行咯，因此就殷勤启请，殷勤启请呢是求法之道、啊、现在你们不求我，我都讲给你听，是不是？我是希望你听，还希望你怎样，希望你考试，你不要怕、啊、说什么来听经要考试，我不来了。 實際上是很自由的，你可以參加亦可以不參加。實際上求法呢，我們應該很尊重很恭敬。昨天慧靜法師呢拿本書叫做恭敬經，是吧？恭敬經，哦，原來我剛才看看，原來對師父要這樣恭敬，要對佛法這樣恭敬，不但我們人類要對佛法恭敬，天上的上帝都要對佛法恭敬。有一個故事，有一天天帝釋就下來人間遊行，經過一個深山野嶺，然後他又突然間聽到有人就說南無法南無法南無僧，他說在這個深山野嶺都有人在這裡清佛法僧的名字，看看吧。於是他用天眼一看，原來看到什麼？看到個野狐狸，狐狸野狐狸跌了落個井底，他就走過去看，說喂，剛才念南無法南無法南無僧是不是你啊？是我啊。咁你懂得佛法咩？我懂得佛法系啦，顶啦。系你佛讲得顶得佛法，你应该同我讲下佛法啦。咁佢话你懂唔懂得请法个规矩啊？你响上边，我响下边，我讲佛法俾你听，犯唔犯噶嘛？咁啊，上帝话哦系喎，咁应该点咧？咁啊，你应该恭恭敬敬请我上嚟啊！得救了呢出，原来呢个野狐狸咧无意中跌落就敌人的陷阱，就快啲俾人哋捉咗去劏嘅，佢因为一清南无法南无法南无僧，上帝嚟打救佢啊呢次，咁上帝啊，咁点样打救佢咧？就除解咗件衫，就吊咗落个井里边，俾佢掹住个衫咧，就清佢上嚟。好啦，你而家上嚟啦，同我讲佛法啦，未得，你知唔知啊？我企喺度同你讲啊！上帝话系，唔系呢度三生野岭又冇灯啊，唔系掹一张纸，搞停一张一粒树啊，嗰啲木头叫佢坐，诶咁硬我点样坐啊？唔得唔得，你对我唔够恭敬，我唔讲。咁于是上帝系除咗自己嘅天衣跌起来搭响嗰嚿木头嗰度，好啦，请坐。然后咧呢、这个野狐狸咧，然后同佢讲佛法。所以咧系求法系要好尊敬嘅，所以阿难尊者一翻嚟咧，好殷勤咁样启请而来。启请而来做乜嘢啊？咁